动物园的晚上，许多小朋友都去过动物园，可是有谁在晚上去过呢？没有，没有。我知道，只有一个叫小明的小朋友去过，他爸爸在动物园工作。一天晚上，小明的爸爸带他到动物园去。一进动物园，小明见到一只狗，它四只脚趴着睡在门口，耳朵贴在地面上。小明还没走近它，它就一下子跳了起来。这只狗认得爸爸，向爸爸摇了摇尾巴，又趴在地上睡去了。爸爸对小明说， 狗的耳朵很灵，它把耳朵贴在地上就能听见远远走来的脚步声，猫也是这样睡的。 小明跟着爸爸去看长颈鹿，长颈鹿趴在地上，长长的脖子弯过来搁在背上，闭着眼睛一动也不动。 爸爸，长颈鹿脖子这么长，睡起来多困难啊。 是啊，所以他只好把长脖子搁在背上休息了。他们走到一个大笼子跟前，这里关着许多老鹰。 这时候，老鹰低着头停在树枝上。 小明问：“ 爸爸，他们睡着了，不会掉下来吗？”“ 不会，不会，他们靠弯弯的爪子紧紧地抓住树枝，是摔不下来的。”许多鸟类都停在树枝上睡觉，当然也有的在窝里的。你想想， 燕子，燕子， 小明一想就想出来了。 舅舅家的屋檐下，燕子做了窝，他们就是睡在窝里的。 前面是一排矮房子，小明刚走近，就听见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。 谁在打呼噜呀？ 一看，地上有十来团圆滚滚的东西，这是刺猬，它们睡觉时爱把身子卷成一团。爸爸朝小明笑了笑，说：“ 你在冬天睡觉，卷着身子，就要变成小刺猬了。” 刺猬的邻居是谁呀？爸爸说：“ 小明，你看，那些小家伙多聪明。他们把毛茸茸的长尾巴盖在身上，睡得暖和和的。” 小明一看，啊，是松鼠，是松鼠。 他们来到水族馆，两边墙上嵌着许多许多鱼池。 小明觉得很奇怪，这些金鱼为什么在水里一动也不动呀？ 哦，他们在睡觉嘛。 可是他们怎么不把眼睛闭起来呢？ 爸爸说，鱼不像别的动物有眼睑，所以他们休息的时候眼睛是闭不起来的。 小明点点头，爸爸，让我去看看带着孩子一起睡觉的动物好吗？ 好，我们看水獭去。 真有意思，四只小水獭整齐地躺在他们妈妈的肚子旁边，咯咯咯，咯咯咯， 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小水獭在磨牙齿呢。水獭从小就练习磨牙齿，把牙齿磨得尖尖的，咬起东西来就厉害了。走进猴馆，小明看见一只老猴子坐在地上，怀里抱着一只小猴子，一只前爪还紧紧地拉住小猴子的尾巴，他们娘俩都睡着了。 爸爸说， 猴子妈妈怕小猴子偷偷地溜出去玩，所以要拉住它的尾巴。 啪啪啪啪，几只蝙蝠飞过来，小明抬头一看，天花板上还挂着几只蝙蝠呢。 爸爸说，蝙蝠是倒挂着睡觉的。 这样不是要掉下来吗？ 不用担心，它们用后肢的尖爪勾住天花板的缝缝里，挂得可牢了。蝙蝠睡觉时收起它们的两张宽大的翅翼，像一件大衣一样把头和身子裹起来，暖和和的。 星星也睡着了，它侧着身子，头枕在胳膊上，睡得真香。呼噜，呼噜，呼噜。爸爸说，大猩猩像人，睡觉的样子也像人。好了，不早了，要是看完所有动物怎样睡觉，那我们就睡不成了，回去吧。 不，爸爸，我还想看一看大象是怎么睡的，好吗？ 爸爸只好答应了，带了小明来到象宫。有的大象站着，有的大象躺着。小明指着那几只站着的大象问爸爸， 爸爸，那几只大象怎么不睡觉？ 不，他们也睡着了，你看他们不是闭着眼睛吗？非洲象爱站着睡觉，亚洲象爱躺着睡觉。快回去吧，今天晚上爸爸要看看你怎么睡觉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